范同志啊，听说您文化水平很高 啊，也不见得。 我考您字儿，您认得吗？ 考我字啊？啊，那行行，我跟你比。 啊，不要比，不要比，要比干嘛？啊，当然个，我给你比划个字儿就成。 比划个字 啊，我给你比划。你看这字念什么？ 啊，这字我认得。 这字念什么？ 念飞。 怎么念飞呀？ 啊，这不张翅膀要飞吗？这。 你那飞你还得动了，我这不动，就这样。 不认得这字 啊？这字不认得？ 不认得。 这念十啊？ 十哪个十啊？ 你看这不明摆着吗？这不一横一竖十吗？这。 哦，这就是一横一竖 啊！这字我也有，我考你一个， 可以可以。 啊，不，我加加工啊。 怎么加工？ 我这上边再来上一盒，我这脑袋上面顶着一盒， 顶着一盒。 这念什么？ 没见过这字儿， 认得不认得？ 不认得。 念干， 哪个干？ 干部的干。 哦，就是刚才我说的、 哎、两横一竖嘛、 啊。是啊。 哎，对对对、哎。 那我也顶上一盒，这字念什么？ 那你跟我一样啊？ 怎么？ 念干？ 不念干？ 念什么？ 念平啊。 哪个平啊？ 就是和平的平。 不对不对，那平还端两点儿了、 啊、这不还俩耳子呢， 这俩耳朵也算呢。 哎呀，这俩大点没看见呢。 哦，我明白了、嗯、你这是废物利用。 对喽，你才废物利用呢、啊、我们这叫充分的利用。 这字念什么、啊、 没见过这字儿，没有这种字儿。 中啊，中，中国的中。 哪 什么中国的中？这不一口字一竖，这不 哦是啊。哎，你看这字念什么？ 跟我小姐这念中， 不念中， 念什么？ 念申。 哪个申呢？ 申请的申。 那不对，申请申里边短一盒的、 啊、是，我这里边还皮带呢、 啊、皮带。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高英培、范振钰合书的相声小段猜字。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戴爱玲演唱的歌曲《爱玲玲》。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鲜花加上一百次邀请，再加一千个叮咛，一句誓言还有十指相扣紧，你说这就是爱情，我很想结束一行敷衍的说。